说若这刻送我法术满身，我渴望那些美满故事成碧春，怎么兴奋？与怎么吸引？我说在我心，你已深入太深。世界上再多，我说再如何关心？一得到你，但愿永久的天真。感激天将你给我，感激天将基本需要给我，多感激你爱与树为我温和，不会问为何。感激天给我恋过，感激天轻轻驱使你经过，当故事结局震撼太多，我决定结果要有你长存心窝。若得到你，日夜也感动窝动。感激天将你给我，感激天将基本需要给我，多感激你爱与树为我温和。我恋过。